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，二白发言：我忆往昔经行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星，开示菩萨本觉妙明，观此世界及众生心，皆是妄言方力所转。今日是讲到七弟之中的方弟。琉璃光法王子咧，系供呢个方帝误导嘅。印度话叫做废琉璃，翻译中国叫做清色宝。啊，呢个宝嘅颜色咧系不变嘅，就系上德。呢个清色宝嘅体咧系非常之清净嘅，系净德。令到人哋睇到好欢喜，所以系绿德。呢、这个琉璃光啊，佢有光能够映照万物，譬如我德，即系话呢个菩萨咧，佢具足涅槃嘅上落我净四德，等于琉璃宝一样，因此叫做琉璃光，系。东方阿初佛国的座下的大菩萨来的，将来呢是继承这个法王的位，因此叫做法王子。现在呢就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呢是参加这个灵验法会，因此呢他继这个热光童子之后啊，就起身礼法，然后讲出佢得圆通嘅最初方便。由此我哋知道，不但佛法道同，每一个佛座下嘅弟子呢都附有互相往来，互相去参师嘅。哦，咁呢个琉璃光法王子也好，热光童子也好，都系他方佛世界的菩萨，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他都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听佛讲说法，协助法呢是运用佛法。这个菩萨呢，他说回忆往昔恒河沙劫以前，显然他修行呢已经修到恒河沙劫那么多了，即是不是现在开始信佛的，已经进入这个佛道呢恒河沙劫那么长久的时间。当时呢是有尊佛出世，叫做无量星。无量呢是有两种意思，哦，一种呢就是有恒量的无量。有恒量的无量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海水，等于这个仓库里面的粟。这些呢虽然是说我们数不出它那么多，但是仍旧是有量的。佛就知道大海水有多少滴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没有智慧知嘛，佛有智慧，所以他既然知道有多少滴，当然是有恒量的无量咯。第二种呢就是无量的无量，真真正正没办法数了。等于什么？等于众生的心性啊，原本是无边际无衡量的。所以这个佛呢，它能够由这个世根的有衡量的声音啊，而去体会到心性的无量的无量。由这个相而进入这个性，所以呢它叫做无量性。 这个无量星佛呢是若他实字正理来讲，从这个风的流动的声音而去知道风的本性，所以是由上正理，是若实字来讲。若果根据法成道之后能够观机次法，知道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那么多，而又说无量无边的法，由这些无量无边法的声音，所以叫做无量声。这个就是若乾字。你们听经听了这么久，这部经好像还乾字实字，是吗？如果没有实字，没可能发挥乾字；如果没有乾字，又好没可能度众生。所以乾字实字我们都需要的。这个无量声法呢，在乾字来讲呢是有量的无量，在实字来讲呢是无量的无量了。那这位佛呢就开示菩萨，当时的佛呢是开示菩萨本个妙名。开示就是属于研究，菩萨是所备的机，本个是天然的理体，妙是他的体，命是他的用，能够称体起用，用不离体，体即是用，所以叫做本觉妙明。另外一方面讲呢，妙呢就是不变的体，命呢就是随缘的作用。即妙而明，就是不变随缘；即明而妙呢，是就随缘不变。由于这个风性不变而又能够随缘，因此叫做无量星，观此世界及众生心，皆是妄言方力所展，无量星法教他座下的菩萨，去开示他每个众生所具足的本觉妙明的体性，这个体性呢是不变而能够随缘，随缘而能够不变，因此呢证了这个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理性之后，就可以发挥他的作用，功臣这个世界和众生。世界是依部，众生是正部，无论依部和正部都是妄想所生起的，由于这个妄想，而有这个风力，被这个风力所展，所以展出世界无量那么多众生，无量那么多依部，其实呢在真性来讲，有没有我们那么多古灵精怪，那么多上奇形怪状呢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在真义佛性的界内来讲呢，本来是没有众生而知佛的假名相，更加没有这个世界众生的种种形状。为什么而有呢？皆有妄言，皆因众生无始一念无明妄动，动则生风，从这个风所展呢，于是呢就有生心世界幻生了。这些都是风力的妄开妄的原因而所性的，记得前面讲过没有？世界相续，众生相续，业果相续，讲过了。那是不是讲世界起，讲世界起，最初呢有这个无明，无明然后有这个风，然后有这个火，然后有这个水，执前这个世界，那是我们众生就在这个世界之上，又一层层推下去呢，最后就是这个无明妄动，妄动就是风。 如果我们能够舍妄归真，恬除无明的话，就可以证得本觉妙明的真心，同佛无一样分别的，无乜分别的。我依以是公世公计安立，公世动事，公生动止，公心动念，知动无异，等无差别。我是琉璃光法王子自己话，佢话我响呢个无量星佛嘅座下，受到呢个佛嘅教化，所以咧我就依旧起行，观察一下呢个世界之所以安立。世界安立成点啊？有东南西北，有东南西南。东北、西北、上方、下方，叫做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啊，边个执持呢个世界呢？咁，譬如话我哋而家起屋，起屋就要点啊？首先测呢个地，然后打桩，系嘛？打桩越深咧，呢间屋就越坚固。其实我哋呢个世界冇打桩噶喎。我话呢个世界最后最低最低嗰层系风，系由风力去执持呢个世界。哦，由呢个风力咧，啊，风咧就由于动，动咧就系妄想无明。啊，由呢个无明而起呢个风，呢个风咧，然后咧执持呢个世界，令到呢个世界安置，得到安置。吓，佢再观察一下世界嘅千流啊，变动啊。世界有咩千流变动啊？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有三世嘅千变啊！呢啲千变咧，都系因呢个风力好默然，即系冥冥中自动去展现，唔系好显明咁样去展现。再睇下内嘅身体，我哋内嘅身体咧，一日里边你话有几多动作啊？嗱，好多动作噶。如果唔动咧，就唔好嘢噶啦。啊，我哋动咧好多好多，但系概括而讲咧，可以分为四类：行、住、坐、卧。我哋每日嘅动作不出呢四种啊。一切动止，动的时候又停止，停止的时候又动，行的时候行得耐停止了，停止自在那里，止得耐坐得耐又要动了。睡呢，给你睡呢，一日你可以睡得几多个小时？普通人呢是睡六个小时至八个小时都够。咁咧，瞓完又点啊？又起身咯，起身做咩？食嘢嘛，饭饱又食，食饱又瞓，就系咁样轮流不息。啊，身体上系咁样，心又点啊？咁心咧生自而灭，生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叫生，啊，停留喺度思考叫做自，啊。思考现啦，叫做义，唔谂佢啦，咁叫做灭。所以咧，内嘅身心、外嘅气界都不停咁样转变。一切动念，念头又更动得快啦。哦，你试下夜晚瞓觉之前静坐一下，睇下自己嗰个念头。只要你唔睇，你一睇咧，哇，多嘢咯！哦，呢个念头啊，忽然东，忽然西，哦，所以有啲人话法师啊，我唔念佛咧，我冇妄想噶，我念佛咧特别多妄想噶，呢句说话系咪真噶，系假噶？话俾我听，真抑或假？真真假的，嗱点讲咧？ 你不念佛的时候，你妄想更多，你不知道，你随着妄想去自自然然咁样谂呢样谂嗰样，你咪拉拉旧旧。但你一念佛咧，太起正念咧，吓、等于开咗盏灯，照住呢度就睇见嗰啲灰尘喺度飞呀、飞呀、喐下喐下。如果你冇灯咧，呢度好多尘响空间系飞，你睇唔到嘅。即是说你未念佛呢，没有这个心的智慧光明呢，你看不到妄想，你成日在分分钟都在妄想立立念的。但如果你一念佛呢，提起正念就有这种智慧光，这个智慧光一照呢，就知道哦，很多妄想。这个是进步，不是退步。哦、很多妄想怎样制止咯，以正念指这个妄念，改这个邪念为正念。以一念是指多念，你妄想纷飞嘛，你提起正念，正是一个念，一个念念得久，长久的时候，有功夫的时候，其他的妄念就生了。所以念法是止息妄念， 你要止息妄念，首先就要看到妄念，看到妄念，这个是有智慧，是进步。你们刚刚相反，说不是，是吧？所以学法呢和不学法呢是背道而驰的。我们众生呢向这个迷方面去流展呢，是终日在颠颠倒倒，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、但一学法呢，法的智慧呢给你呢，你就知道、平时所做的事是不对的、怎么说呢？譬如动念，我在那想事，想想到很多事，想到很多事时候想起啊，那天啊，那个人这样讲、即是在带我啫，气由此来闹咯，对他印象不好咯，是不是？那你又想到哇，我那个男朋友跟我这样讲，真是甜甜蜜蜜啦，哦，那啊死忠下去咯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动念就不好似了。如果你不动念是怎样念法？以正念就指这个妄念，一心念法，一心念法。第一就念出自性法出来，第二就感到其他法力加给你，可以消除你的业障。所以同时一个动，同时一个念，结果不同，后果不同。为什么有些人专门吹胸鼻骨呢？没有智慧。有些人呢吹鼻鼻胸有智慧。所以这个念很重要，我们日常生活的念很重要。当我们念的时候，想到东西的时候，即刻不要念，看着它念什么？念法。有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的，不是说不会，因为虽然我学法，虽然我明白道理，但我做不到啊！很多时候都冷妄想，我很坦白的、我不会说，我不会说 我自己很厉害的，我成日都打妄想，一打妄想呢，不怕念头起，只怕觉迟。你能够觉悟就得了，就有进步，就是学法得到实际的利益。你不觉悟一味中下去的呢，那就流转咯，流转流转，无量劫嚟响生死里边流转咯。所以学法同埋唔学法咧，就系、有提高呢个警觉，有呢个智慧。当你一产生呢个念嘅时候，多数都系妄念，你即刻咧就以念法嘅正念止息呢个妄念，咁就功德无量啦。点解？念佛一声，罪灭河沙；礼佛一拜，福增无量。所以呢，这个念很重要。现在这个法王子琉璃光菩萨呢，他就说他观这个外面的世界、又清流变动不息，又是风、内面的这个身体呢行自坐卧，又是风、这个心的动念呢、想着生自意灭，都是风。究竟外面世界千变的风同埋里边身心的风同唔同呢？咁相唔同，作用唔同，体性同，唯一无二，唯一风性，等无差别。 进一步啦。我是觉了此群动性啊，内无所创，去无所至，十方未曾颠倒众生同一虚妄。二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，而一气中似于蚊蕊啊，悄悄怜悯于分寸中古法狂闹啊！呢、这个就由智慧睇出我哋众生嘅境界啦。当佢咁样观察内边嘅方同埋外边嘅方个性等无差别嘅时候咧，佢再反正嚟睇下个相啦。哦，呢时咧佢发觉到啊，呢、这、一个群动，群动就系指外嘅生迁流不息，内嘅生智意灭啊，同埋生嘅行智作恶，每一样都系动作，每一个动作啊，佢嘅性啊。在哪里啊？内无所创，外无所至。你看看那个风，突然间有一阵风，你看看它在哪里来呢？当你一看又不知道在哪里来。看完之后哪里来啊，再看没了风了，又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内无所创，外无所至。甚至到十方未曾世界里面所有的颠倒众生都是同一虚妄。不但是这个方啊，内无所至啊，内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是虚妄的。推广到十方世界未曾这么多世界里面种种苦恼的众生，颠颠倒倒的众生都是同一个虚妄。意思乃至是推广啊，由个方推广到所有众生，由所有众生推广到三千大千世界。大家记不记得三千大千世界是几多地几大的地方啊？记不记得？是一个佛，一尊佛所教化的国土。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对着我们的，我们这里不是 香港那么少，是美国，是凡是我们交通所到达的地方都是一个世界，一个小世界，一个日月照临的地方。哦，一千个日月照临的地方叫做 一个小世界，一千个小世界叫做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。法教化这么多世界，所以他就要千百亿化身，所以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。哦，十方世界里面啊，用法眼来看十方世界里面所有众生，你说多不多呢？多到好像我们看着斗蚁一样多啊。所有众生呢等于什么？等于一斗蚁或者一斗黄蜂在个蜂斗里面，在个蚁巢里面悄悄怜悯依分寸中啊，古法狂流，三千大千世界在法的眼光来看是这么多多地方而已。好像这个手掌里面一个果那么小，这个等于我们现在拿一个小的杯放在这里，里面呢放满晒那些蚁仔在里面，悄悄自鸣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你争食，而如果你放些东西下去呢，它就在那里争食的了。你看看有时我去那些公园喂雀仔呢，掉些面包下去呢，抢啊抢啊抢啊抢啊，所以法的眼光看我们现在世界的众生就是这样抢东西，争名夺利，争这样争那样，生霸霸死霸霸，霸到最后怎么两脚生直两眼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以法的眼光看见我们鼓动啊，鼓法狂闹啊，发狂这样。真是现在有些人呢为了争取享受，为了争取名利，真是癫的。哦，所以法的眼光真是颠倒蠢啊。名利不是真实的。哦，所以为名利去作业呢， 更加不值得的。但是很多众生都是这样，要达到我的目的，要抬高我的地位，那我就要设办法按低你咯，打倒你咯，这个作业咯。作业是结果是怎样，害了自己而已。所以呢，在佛的眼光来看，在菩萨的眼光来看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众生等于放落一个器皿里面的虫啊蚁啊，在那里乱咁叫，乱咁争，乱咁什么争名夺利，显人利己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佛的见解同埋众生的见解不同，但是我们觉得是很应该的，为前途争执嘛，为仔女建立幸福嘛，我们做什么不尽力去做啊？应该尽力去做，不过我们就要分析清楚应该做抑或不应该做。譬如洗钱，普通人呢孤寒，白一无而利天下而不为，你说你只是给滴滴咁多，大众都得益了，他不制。但是冤枉甘甘心，很多人冤枉甘心，善财能舍，你说有没有这种人啊？多了，多得很了。我们呢，节约是美德，但是呢，你要有智慧，应该节约的节约，不应该节约的不要节约。但是普通人呢就不明白，只是为了我，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家族，为了我的幸福，什么都得，为你的，不要搞我了，我得咁弹，系咪？理你咁多，但系法学法就刚刚相反，舍己为人，舍己为人。所以菩萨有两句说话话：但求众生得离苦啊，不为一己求安乐。我哋做唔做到呢？咁都几难做嘅，不过要学下，要学。我哋学法嘛，学法嘅心。学佛的智，学佛的慈悲，学佛的智慧，我们就要学了。这个琉璃光法王子呢就看出了，看出这个世界众生就是这样，那我们呢就不应该这样了。所以呢他就放法未己得无生忍，去修嘛，修心养性，舍己为人，所以呢得到无生忍了。以是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佛国，为法王子事实方法，生心发光，动彻无碍。当时呢他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呢，他心开意解，身心开朗了，所以就见到东方不动佛国。不动法是哪个？阿初法，阿初法是不动觉。他见到这个阿初法的时候呢，投机了，因为他由方的动而正入不动嘛，所以见到不动的法机构相投，所以就投他坐下学法，结果呢为法王子现在你们现在在自练，跟着法师，跟着宏方法师学法，学到这么上下，你就法王子咯，法王之子咯。跟着下事实方法，这个有意思了，这个有意思了。在我们众生的境界，如果我收个好的徒弟，我真的不要不给他走啊，为什么要帮助我嘛？但是法就不是了，他的法王子给他去十方世界是十方之法，这个就佛的境界，菩萨境界不同我们众生境界。 众生仲系有自私，学佛人都仲系有自私，所以咧有啲我响美国嗰边咧揾唔到人帮手吓，所以就话法师啊，你翻去香港玩下，揾啲人嚟咯咁。我话揾边个啊？我好嘅人哋唔俾佢走，唔好嘅无谓攞啦，系咪？冇啊，唔好嘅你攞去机器系咪啊？好嘅边个俾佢走啫？所以话，但系法境界唔同啊！佢一个法王子，佢俾佢四十方之法，哦，身心法光动彻无碍。呢、这个咧系讲佢智慧光明，佢明白咗呢个无明实性即法性，幻化空生即法生，所以个心地光明发光，内外动彻，无所障碍啊！咁古人有句说话话吓。呢度蓬公啊，蓬居士大家都知道吓，佢话此闻阿初佛啊，而向东方土，今日审思量，不动自然道。呢句说话好有意思吓，佢话嗱，东方佛叫做阿初佛，阿初佛系不动啦，响不动嘅个土啊，我应该去嗰度见佢啦。佢但系再谂下。你唔喐，你不动，你本性不动，你就系法，你就以呢个法相应，就系见到不动嘅法。所以咧，我哋学法咧，唔好走嚟走去啦，唔好走嚟走去，有机会亲近个善知识咧，就一心一意啊，亲近学上善知识所长，每个人都有长点啊，冇话边个系。尽善尽美，尽善尽美嗰个系乜嘢？系法，哦，系法先尽善尽美。我哋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每个人有佢个个性，有佢嘅特别，有佢嘅嗜好，有佢嘅教化众生嘅方法不同。啊，只要你认为佢可以做你善知识咧，你就要忍受其他嗰啲，唔理系学佢所长，舍其所短。哦，所以咧呢、这个不动自然动，学法都系。不为外境所动，就可以走出自性法出嚟。法文言通，以我观察风力无依啊，悟菩提心入三摩地，合十方法前一妙心思为第一。嗱，呢个系佛嘅境界啦，唔系阿罗汉境界啊。呢度系结答佛嘅言问嘅言通，佢系法问我。正言通是由边度边个发梦啊嘛？我而家话俾你听，我只系观察呢个方力系无依，系无所依凭嘅。点解？因为就系妄嘅，明白呢个妄咧，所以就断除呢个妄咯。断除呢个妄咧，妄尽就真言，就开悟啦，唔得呢个菩提心，就入呢个心魔地，即系修呢个正定啦。这个菩提心入心魔地呢，就是正真观这个方力无依呢，就是了妄啊。菩萨由这个定位的力啊，天妄佛真呢，所以妄尽真言，从此入这个心魔地呢，就契合十方之法所前的妙觉明心，即是回复自己的本性了。前面呢法话俾文殊听，话十方而来及大菩萨，依其自治心魔地中啊，见已见现，并所想上，而开空花本无所有，此见及现，现是菩提妙正明体，即系而家呢个琉璃光菩萨所觉悟嘅，佢话法菩萨能够入呢个首楞严王大定咧，就能够明白。能见所见一切现象界都是属于虚空中的花，本来没有实性的。这些没有实性的能见所见是什么？原本它的性就是菩提，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妙体。现在呢，琉璃光佛王子就明白这种道理了。这种妙证命体呢，就是知法所证的，哦，亦即是知法所传给众生的唯一的妙心。 琉璃光菩萨咧系供呢个方帝啊，内无所从，去无所自，从呢个相而进入呢个性，所以就正得契入呢个妙心啊，呢个就系最第一啊。